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一生缘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只想让你知道，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作业型的深水遥控机器人海马号在西太平洋的下潜作业中创下了多项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迈入了国家先进行列。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了50个城市的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与10月的上旬相比，鸡蛋等11种食品价格下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消息，天眼是观测中搜寻到的6颗脉冲星候选体得到了观测认证，标志着中国天眼已有系统发现脉冲星的能力。中国铁路总公司最近披露，自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运营以来呢，截至今年的9月30号，中国高铁的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亿人次。近日，某电商平台推出了共享快递盒代替纸箱，单个的使用寿命可达1000次以上。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将有20万个共享快递盒在全国13个省市投入使用。英国日前将汉语纳入了国民的教育体系，英国政府提出呢，2020年汉语学习的人数将达到40万。北京市统计局23号发布数据，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9.2%，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2.9%。质检总局等10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重要产品追溯标准体系。 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行啊，